上这糖葫芦家都是紧张心跳发，这狂烈或不像话，如果你也想有一个方向，双手穿过光芒，西藏在家在下马路上变成烟火，头发自由亮眼，谁不慌张，只因一路上就一路上，你是方向，我拥抱着你，就算小路乱撞。朋友差不多都摇头，都说看你怎么要求，再看讲不讲究，这话让人听了心里难受。女孩要是寂寞不必谁引诱，虽说现在认识到分手三年堪称不朽，可是当他说要分开，真的不必挽留。他说要分手，多数都没有救。他的确温柔，尽管有时候他的心没有你想的保守，他真温柔。三十岁之前不停漂流，那是因为青春爱情，他们都想要有。会变瘦，慢慢的也能接受，不会永远紧硬低头。孩子慢慢大了以后，清晰的只剩代沟。原谅为什么从不理会前走，他的温柔到这个时候开始会变得不轻易暴露，他的温柔是一种火候，不是那个青春小妞随便学得走，他的幸福谁也不让插手。心没有你想的保守，他在温柔。三十岁之后不想漂流，那是因为青春爱情，不漂流就会溜走。他的温柔到这个时候开始会变得不轻易表露，是一种火候，不是那个青春小妞随便学得走，她的幸福谁都不让插手。